身經百戰啊，咁易殘咩？ 你咁嘅樣都仲唔算殘？ 我仲同你抬緊床啊，殘！ 誒、欸，喂，唔見到佢嘅？ 喺度，我超低白車嚟咩？ 喂，唔好執走啊，印住俾人丙啊！ 我都怕人丙嘅咩？哇！ 你新年真係靚啊！ 貴姓啊你？ 我係想同你做 咩做？唔係咪埋嚟我打你噶？走啊！喂， 唔好走啊！ 你黐線㗎你啊！哎呀！哇！哎， 好勁！你做咩啊？ 冇啲冇啲樣，我唔識佢噶。 冇啊！我係想同佢做。 哦，我明我明，佢以前都試過咁騎我㗎啦。嚇？有所謂啫。 喂！ 嚇？佢走咗。 頂你個肺啊！敏啊， 敏，好呢味嘢。 你兩個仲喺度講，你幫我拎起佢。 自己搞唔掂，有人幫我手咯。你使唔使幫我哋手啊？ 喂喂，你仲幫我啊？ 姚記，作師兄爺要打攪。 姑姐， 嗯，姑姐，啊，唔通出咗九龙？ 嗯，咁今晚冇饭开。遗书， 唔系嘛？姑姐啊！姑姐，姑姐唔好喺度咁样搞，姑姐开门啦，姑姐。 啊！你个衰仔啊，你唔使理我噶啦。 姑姐， 你 冇死啊？ 你有我死咗过去啦。 姑姐，姑姐，开门啦，姑姐。 你有我死咗过去啦，衰仔你又唔肯结婚，我对唔住你个几鬼老豆啊！ 姑姐啊，姑姐开门先啦。姑姐，姑姐，你吊颈嚟食饼啊？啊！姑姐，开门啦，姑姐！ 锁匙啊，锁匙啊！ 锁匙喺边啊？ 坟桶啊，坟桶啊！ 嗨，坟桶，佢今日点嚟攞啊？ 哎呀，得啊，要撞入嚟啊嘛，衰仔撞入嚟！ 哦，咁撞啊？哎，等我！哎，姑姐，姑姐， 快啲解脱条绳啊！ 哎呀，唔断，哎呀，唔断！姑姐，你做乜自杀啦？ 哎呀，你个衰仔啊！我叫你整断条绳，唔系叫你整断我条颈啊！ 有饭食咩？ 阿爸，点解晶哥咁开心，笑到唔停得口嘅？ 阿晶啊， 你唔好吓我哋啊！你冇事啊嘛？ 冇事，冇事。 我哋输晒你一千万上金都冇事 咯。 傻啦，傻啦，有冇嬲？ 阿正，你唔好强颜欢笑啦。我听得出你欢笑嘅背后系充满咗愤怒、绝望同悲哀嘅。 系咯，你唔打都闹下，好唔好？ 既然系咁，我哋已经决定咗啦。以我哋四个年青力壮，可以照顾你下半世嘅，你可以安享晚年啦。 你睇下人哋啊，衰婆，佢哋输晒个 friend 啲钱啊，人哋声都唔声下。我而家又唔系赌钱，入咗 BBC 银行啫嘛，起码有四万一攞翻啦。 你唔俾人哋扮大方噶？ 你知我人不嬲几大方噶啦，讲咁多做咩啊？食嘢先啦，啊，钱财身外嘛，我哋讲钱嘅咩？ 哦，系。 我哋之间讲心噶嘛，系嘛？啊，食啊，嚟啊，快啲啊！好食到唔停得口咧，吓？唔好干啃啊，饮啖可乐啦。饱未啊？食支烟添啦。两位，哎呀！表叔，你输我成千万，我都唔肉痛。你唔系咁就嗌痛系嘛？ 唔痛， 话唔痛，出晒血啦， 冇事嘅。 我流少少血啫，都唔够你大髀咁大剂啊！系啊， 几时插噶？ 当住你面插噶啦， 真嘢， 你唔系痛啊嘛？ 好痛啊！好痛啊！ 劝我啦， 走啊！快啲走啊，叔婆，走啊！ 大哥， 喂，搞咩啊？揽暗神唔使判啊！ 快啲啦！ 唔好自己扮嘢啊！我冇插过你啊！ 玩下啫，唔好意思啊！ 阿正，话晒你系师傅嚟噶嘛，点解立乱插佢哋咧？我插你噶！ 佢哋输咗我成千万奖金啊，净系插啊算俾面噶， 咁就唔系插，埋用枪辣佢！企定！企定！ 牛皮，嗱，如果你仲唔娶老婆同我哋牛家传宗接代咧，我而家就即刻去吊颈俾你睇啦！你表妹又姓黎喎， 你谂咩啊？谂到发晒牛痘？ 我谂起十一岁嗰年，我同表妹喺村口俾人虾，又有个自称牛氏传人嘅蒙面人帮你打走晒啲流民噶。 哦，你仲记得？ 记得。 喂，讲起你表妹啊，阮君啊，佢就嚟有丹麦翻嚟噶啦。 系。 系啊。 姑姐，我想有件事同你商量啫。 咩？ 我想出九龙揾名师学艺啊。嗯。 食埋佢啦。 可以重振牛家声威嘛？ 喂。我哋牛家是名门正派嚟噶，你唔好出去学埋晒啲三教九流嘅功夫，似咩？ 我知道牛市场好劲，但系到我呢代失传啊嘛，我真系揾啲名门正派噶。 边一派？ 新精武门。 系嘅，我明白。陈老板，你唔系唔知道我刘精师傅份人一向都顶天立地，点会话呃你笔装修费先得噶？但我打拳得翻嚟嗰笔奖金，真系俾嗰四条老嘢攞去输晒啊嘛。我知道佢喺边，就一早去揾咗佢，攞翻啲钱翻嚟啦，使乜同你讲咁多嘢咧？你告我都冇办法噶，我真系希望你能够冷静啲，去洗个面先，再饮啖热茶，慢慢听我解释。喂喂，喂，少仔，借唔借到钱啊？ 梗系借唔到啦，佢老豆而家咪斩我咁滞啊！ 使唔使啊？嗰几万银子都唔借啫，点会话斩你啊？又， 你个斩我系新闻啊！朱女话俾佢老豆听啊，佢而家大咗肚啊！ 咁啱啦，你揸家要同朱女结婚，然后谋埋佢老豆父身家之后，再毒死埋佢。 哇！为咗钱你浪成咁啊！ 使乜讲啊？我哋家正所谓山穷水尽，你娶咗佢都算系搵翻好住家，同埋我哋而家住紧呢度。都是他契媽的啫， 唔得唔得唔得，要認兩份，我話咗俾佢老豆聽噶啦，話你都有份喐佢噶。 喂，你咁嘅説話都講得出？喂，上次喺更衣室嗰鑊嘢，阿敏仲嬲到我家，聽唔聽到啊？我同佢解釋到現在啊，佢都係有少少信我，唔係搞基嘅啫。你而家仲講啲咁嘅嘢？ 有冇人性揾你啊？ 我唔同你講咁多，嗰幾萬你同我搞掂佢啊！ 系你？ 系我啊，刘师傅。 你上嚟呢度做咩？又想喺后面揞我咧？哼，冇咁易，即刻同我消失，走。 上去睇下佢喺唔喺度先。 入嚟。 喂，你又赶我走，又扯我入嚟。 放低啊！ 乜你咁前言不对后语噶？ 我自己都好矛盾，我对你简直又爱又恨。 恨我谂到，爱我谂唔到。 嘘，冇咁大声啊！你嚟揾我做咩啫？ 我嚟揾你拜师学艺嘛。 有得谂嘅，有冇钱？ 哇！乜你咁？ 只管错啦。想当初我系拜人哋师嘅时候，都一样要俾老毛啦。所以话呢啲根本唔系市侩，系规矩嚟。 咁规矩即系封几多啊？ 30,000。 哇！哦 ，yen 啊！ 30,000只不过系上期嚟咋？呢位系乜哥啊？你帮帮忙同我应付出边个包租婆，话我唔喺屋企，学费嗰度有数讲啊。 点解逢识武功人都系咁老赌嘅咧？ 系咪想紧啊？ 哇！收唔到租，唔使喊得咁犀利啊嘛，包租婆。 我唔系包租婆，我系猪女，帮我拎行李。 猪女， 正哥， 喊咩啊你？仲攞晒啲行李上嚟做咩啫？ 我已经决定离家出走，我要同潇洒哥私奔。 私奔？喂，你有冇同阿潇洒商量过噶？ 呢啲嘢系唔使商量噶，一厢情愿就得噶啦嘛。 咁点得噶？俾你老豆知道我死梗噶喎。一定系你老豆打电话上嚟，你仲唔快啲同佢解释下？ 我啲衫已经拎晒出嚟噶啦，我无话可说，我唔听。 点到你唔听啫？你同佢讲话，你话你攞啲衫上嚟洗咪得咯。 哇！你咁讲都得啊？ 我都真系牵强啲，啱啦！你咁多嘢讲，就等你同佢老豆讲啦。 喂，完全同我无关嘅喎。对唔住，对唔住，西伯，系朋友，男朋友，男朋友。啱啱你讲得咁得意， 你讲咗去边啊？你 系个女仔嚟，叫阿敏喎。喂， 喂，阿敏啊，阿晶啊，正话我讲。男性嘅朋友即普通嗰种，当然唔系你谂嗰种男性朋友啦，绝对唔会系上自己拳馆个基佬，你有乜可能？ 佢识我咩？ 我顶你个肺！喂，冇基佬喺度咧，有冇基佬喺度啊？冇啊，冇啊，唔系我边有整个弄怪啫嘛？阿敏，你听我讲喂，我其实喂，我又俾你雷多镬，喂阿敏啊，你听我讲啊，其实我一路都好挂住你嘅，你再听清楚啊！我想你嫁俾我，细伯，系你啊，你好嘛？你嫁俾我啦！啊，唔系，噗噗，咩啊？猪女，冇见过佢喎。佢私奔咩？关我咩事啊？哈哈哈，细伯你真风趣啊！喂，收咗线，唔知会唔会自杀？ 梗系唔会啦，系都上嚟怼冧你先。 你。死基佬冇嘢讲嘅，快啲同我顶住啊！ 唔关我事喎，细伯，乜你中意着裙嘅？ 个口咁臭，你系边个？ 哇！你闻到啊？你口唔臭啊？你揾边个啊？ 我系呢度嘅包租婆。 包租婆大晒，识唔识大奶牛啊？想唔想喐你啦？ 我话知你奸我啊！ 喂，你揾咩啊？你到底揾咩啫？ 我揾翻啲租啊！ 喂 ，Kayla。 住你搞乜鬼嘢啊？ 我冲凉啩。 系咯，咪喺度冲凉咯。 哎呀，该会咯！你女仔人家无端端喺度冲乜鬼嘢凉啫？ 喂，唔好阻住我哋啊！我哋仲要鸳鸯戏水啊！ 你讲咩啊？唔系啊，你唔好乱讲啊 ！Kayla 唔系啊！你越大越坏啦！你阴滋滋喺度同呢个木嘴鸳鸯戏水。 我 而家即刻翻去话俾你话知。喂 ，Kayla， 喂，追啦，追啦，起身去追啦！ 起你个死人头，行执佬！ 喂，溪良，佢唔出嚟追你喎。咁刘师傅可能有事。刘师傅， 刘师 傅， 刘 师傅未 开 啊！哇，你吓死人咩？ 抄咩啊？头先 我抄啊，你喺度。喂，呢座老虎都唔会开噶。 冇人话要开门啦，咪由佢敲咯，当冇人喺屋企唔得。 咁人哋唔可以大脚破门而入。 你把死臭口！你 喂，你哋两个仲讲，快啲翻出去啦！唔系阿爸见到我哋三个， 快啲出去，顶住， 而家解释噶啦， 我喺度扮冲凉。 知啦，喂， 佢喺边度啊？ 西伯， 我一刀劈死佢！ 吓，咁我同你一齐咪？ 佢喺边度啊？ 冷静，放低把刀先，过嗰边先讲啦。嚟，查实就唔关我事。 唔关你事，明明见到朱女攞埋行李上嚟，唔关你事。 佢冇上过嚟，西伯你真灰鞋。朱女又点啱我啊？得噶？ 佢屋塞你咩？啊！你今日想赖账啊？吓， 系我高攀唔起啫，我啃唔落，咁你无谓要我夹硬啃咗佢啦，系嘛系嘛？ 如果我揾到个衰女出嚟，到时你唔啃啊，我都真系食咗佢噶啦！ 唔系你细伯，厕所冇人噶。 嗯，我仲唔捉到你个衰女？ 喂喂！喺沖涼缸未水唔使斬啊嘛！ 死啦死啦！ 其實 你唔使解釋啦，我個人一向都好開通嘅，真係估唔到你好眉好貌，中意玩屎忽嘅。 咩啊？你嘅屎忽？ 後庭花。 嗯，后庭花个屎忽系你 啊！你仲想扮嘢添啊？有个男人浸喺你个浴缸里边啊！你仲唔承认玩后庭花？ 你见到个男人喺浴缸里边啊？ 系啊， 系。我有个秘密想话你知，但你千祈唔好话俾第二个听。 哼， 其实我系中意男人嘅。 你终于肯承认啦咩？阿晶， 嗨！ 人哋点讲，我都唔肯相信。但系到而家，我唔信都唔得啦。 你听错啦，朱伯你又睇错，大家误会。其实呢间屋唔会有第三个男人。 哦，我就睇错，佢就听错，系呢一个人冇错。好，我而家证实俾你睇，如果入边嗰个唔系男人咧，我就扑街死俾你睇，衰仔！ 你企喺度， 你快啲同我出嚟！ 我哋出去先。 我唔听啊！ 嗱，你话俾我听，佢边忽似女人啊？ 老伯，佢忽忽都似女人啦。 吓！你个衰女真系上咗嚟，嘿，快啲担住带佢出口度啦！ 阿爸，我唔攰啊，你有心啦。 唔系俾你坐啊，我要扑街俾人睇啊！ 我顶唔顺啦。 系佢？ 系我啊。 你 咪住。 全能嘅上帝，唔好再作弄我啦！我已经受够，求啊你帮我解开呢个死结啦！ 萧大哥。 哎。乜咁人齐啊？ 潇洒，你嚟得啱啦！你快啲同佢解释下啦！呢单嘢唔关我事噶嘛？ 唔关你事，唔通关我事啊？你咁滥交嘅，真唔负责任。 谢大哥， 朱女， 讲得好，潇洒你个扑街！对唔住，我冇说话好讲。 我以后都唔会再见你。 随便。系，得啦，我知道。满意未啊？ 满意未啊？ 满意啦嘛。 硬奖。 唔送。有咩讲嗱嗱声讲埋佢啦，唔争在。 啊，原来我唔系高你好多咋？ 你睇住啊你。 咪理我啦，我冇事啊。 女人啫嘛，呢个唔啱咪第二个咯。 梗系啦，使你教咩？ 系啊， 不过呢件好难揾噶嘛，阴公，你真系冇用，廿几年嚟你都发挥唔到你嘅功效，而家阿敏走埋，你就更加英雄无用武之地。 咁呢嘢唔怪得佢嘅，你睇我而家都头耷耷，喊到收唔到声啦，况且佢唔识讲嘢。 唔怪佢啦，睇怕要怪你啦啩？你嗰把正系死人乌鸦嘴嚟嘅，讲嗰样衰嗰样， 有冇咁靓啊？唔通我而家话俾人搏，即系俾人搏咩？ 嗱，系咪咧？ 呀呀呀嘿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死到未啊？冇啊！ 索住佢右手。索。 细佬头七， 你点啊？ 我要杀你同佢做忌，不过我唔会俾你死得咁易，我要你学我细佬咁断晒啲手脚，慢慢死。你系咩人？ 牛的传人。 牛氏业种， 我横刀系唔同你打交，呢度冇你嘅事，你走。 我哋牛家都唔中意同啲怕女人嘅人交手嘅，马师。 冇。 哇！想攞我命咩？ 我唔信你铁打嘅。 喂，地高手， 睇你保得佢几耐？走。 啊，前辈，你咩宝号啊？ 牛杂。 牛杂。 我等表哥翻嚟啊！ 唉，十几年都等咗啦，都唔争在今日啦。 系咧，你知唔知表哥佢几时翻嚟啊？ 妹姐，妹姐， 翻啦翻啦， 表哥， 阿哥啊，我哋牛家就嚟娶新抱啦。 点啊？ 冇事啊，我想饮啖水啊。 朕，你快啲放手啦！你 又识朕啦你？ 你边个嚟噶？你乱咁冲入嚟我屋企？ 咁我表哥咧？ 我喺呢度啊，表妹。 阿鬼啊，表姨。啊， 宝啊，姑姐，点啊？有冇得医啊？ 佢只手好麻烦啊，唉，佢伤得好重啊！我而家咧就尽量同佢医啦吓，我睇佢第日啊，或者扫地都不得噶。 咁即系以后。打唔到拳啊！ 我好耐都未试过啦。 身翻工啦，喂！ 前辈，请问你高姓大名？ 喂，你唔起得身住噶，嘿，你快啲瞓翻低，快啲瞓翻低，你未死过咩？真系啊，我系阿牛嘅姑姐嚟噶，千祈唔好冻亲啊！ 你啲功夫咁厉害，可唔可以教下我？ 我识功夫？你讲笑咩？我正话用嗰啲咧，系我哋牛家嘅铁打疗伤法，同你逼啲淤血出嚟咋。我识功夫。哇！ 黑衣人， 姑姐，姑姐，我有嘢同你讲啊！我决定去马追表妹。 唉。我睇呢隻馬好難啊！你帶翻嚟嗰個騎師輕綁過嚟，佢 win 出啊！你連 pace 都冇啊！ 嘿，唔會嘅，人哋自己情有獨鍾啊嘛！ 而家你係牙刷刷，今晚飲啊，睇你點氹表妹啦！ 啊，佢神神秘秘咁，仲著住黑衫添。 人哋著黑衫啊，梗有理由噶啦。 係啊，我都係諗佢有理由啊！我諗佢係女扮男裝，而家仲一個上咗年紀嘅女人添。 你又点知人哋上咗年纪啊？ 梗知啦，佢打出嚟波又抌，啰又褪，肥牙肥牙咁样。哎呀， 食塞米话嚟啊！我有咩对你唔住啊？我咁辛苦养大你，餐餐煮好餸俾你食，食到你好似个猪佬咁样啊！而家我鬼唔望你哋牛家绝后啊，冇后啊！我望你冇后冇后冇后，绝后绝后！而家做黑衫有咩唔好啊？ 姑姐啊， 姑爷啊，练武功嘅人肌肉系唔会松弛嘅。起碼去到90歲。 嘿，飲杯飲杯，你飲杯。 羅師傅，我表妹冠軍啊，你飲杯。 你中意食嘅燒鵝髀。 有啲似你女朋友阿敏咯。 牛姑，飲杯。 你邊個？ 大喪啊！幾時做新姑啦？飲你牛皮嗰餐啊？嚇！你慢慢啦喎。 等我怼冧你个骑士仔得。 啊，饮杯饮杯， 饮杯 饮杯，饮杯 饮杯， 饮杯饮杯， 喂， 饮杯。 喂，过去敬酒啊，同新娘系。 新娘啊。 系啊，带表妹过去啊。 我中食咕噜肉啊。 诶，表妹。 你过去同新娘敬酒。 唔去 啊。 快啲啊！ 又 好。 我快翻嚟啊吓。 啊，过嚟啊！诶，金太，我表妹冠军啊！ 我表妹冠军啊！大家好嘛， 嚟唔嚟啊？ 饮杯可乐佢好嘛？ 哦，好啊。 猜杯，裁拳啊？ 唔识。 十二十。 都唔识。 二字走，白毛毛。 食得噶。 咁你识咩？ 咁简单啲，猜包剪揼啦。 十五盘八胜， 十五盘八胜， 输就饮晒佢。 咁玩下冇所谓嘅。 开始啊！ 整件正嘢， 唔食哦。咁都炸影，顶多你一拳，输就饮晒佢。 冇问题，再猜个。 诶，而家唔猜啦，斗个大样啊。 好啊， 斗乜都得啊嘛。 好。 嗱，你话噶，斗乜都得噶吓，你听住吓，佢话斗乜都得噶。睇下佢边个条头发长， 前辈你似乎矛咗少少喎，兜头发长我梗唔够你长， 系咩？唔一定要头发噶，喺你嘅身上边咧，任何一条毛长过我呢条头发咧，都当你赢一笨。 咦咦，條鼻毛啱啱長一寸喎。 嘔曬未啊？姑姐，你受咩刺激啫？飲咁多 啊？喂，嘿，咪為咗你冠軍啊嘛，拱我冷佢啊！ 挂住佢啊！你可唔可以多爱佢一阵？咁我就心满意足。 快啲酒氣出嚟先。 唔识武功，但系头先嘅情形，你有冇得解释咧？ 有。 你唔系想话俾我听，你琴晚饮醉酒，所以搞到我眼花嘛？ 系。 哇，唔系识轻功咁劲话？ 你净系睇佢连你条烂蛋都养到咁大，就真系高手嚟。仲有，你觉唔觉佢嘅身形好似嗰日救我哋嘅黑衣人？ 系，唔怪我讲起黑衣人咁嬲啦。不过佢唔想呃我噶，冇理由噶。 想知道理由就一定要拆穿佢系识功夫。 点拆穿啊？ 凡系食过夜粥嘅人，一遇到袭击就会本能咁自卫。你可以偷佢唔为意嘅时候偷袭佢就知。 咁即系几时啊？ 我谂过啦，食饭嘅时候最啱。我就以抌筷子为暗号，你一见我抌低双筷子就兜头嚼佢，唔好俾面我。 为咗揾出真相都要咁做啦。 翻去。 喂，未买齐嘢噶喎。 买埋先。 唔知道表妹中意食乜？ 咕噜肉啊嘛。 诶，你唔知啊？ 我估下噶咋。 咁你中意食咩先？ 烧鹅髀咯，买半打翻屋企。 哇，表哥，你唔知道我中意食咕噜肉噶？ 系刘师傅讲嘅。 吓、啊，我都系估下噶咋。咁你估中啊？ 嗱，我夹嚿你最中意食嘅烧鹅髀俾你啊。 啊，你又估到佢，佢又估到你嘅，你两个都估到咁聪明嘅。哦，唔該，姑姐。 表哥啊，我要豉油啊。 啊，我去拎。 唔該。 喂，你叫乜水話？ 好啊，在下劉晶師傅。 劉晶師傅添啊？嗯，唔怪你估嘢咁叻啦。 都唔係嘅，我估你啲嘢估錯曬啦。 估錯咩有？ 我原本估你識功夫嘅，點知原來你唔識嘅。 做咩？你寫咩？ 冇嘢啊。 豉油啊。咁好。 仔，你癫咗啊？ 喂，你又话？ 你有冇搞错啊？你姑姐做错啲咩？你要唔声唔声哼个云精啊？ 大仔姑姐未打我，依家我打姑姐，你整衰人嚟噶！ 你咁都睇唔到？你头先右直拳中正佢云精，佢一啲事都冇啊嘛！你话晒都疯佬咁大个拳头，普通一个女人点承受得起就得嘅？ 又系喎、 啊，信我啦，俾多一次机会我。 点啊？ 嗱，首先咧，我，然后咧，我就入佢房里头，就系咁啦。依家行事， 正哥啊，你喺边啊？ 我系非礼你表姨。 哇，系咪真噶？ 系啊。 请问刘晶喺度吗？ 你啊？ 不用客气，回屋企咩？ 你系边个？ 你做咩？ 我又唔系星星王，你使乜怕呢？ 你使乜咁惊啫？我又唔系星星王，使乜怕啫？ 你系边个？ 我就是你的救命 恩 人，救命恩人，你才惊人，老大，你俾只星星， 两只衰嘢又想试我， 你唔使惊啦， 过嚟啊， 得闲过嚟啊吓，我大声嗌噶， 你嗌，你嗌都冇人会理你噶啦，就慢慢， 喂喂，你想，点啊你， 行开， 喂。 乖乖地啦！好过瘾啊！ 唔系你真系嘛？ 喂，有你好啦嘛你？ 见唔到咩？ 你都唔系人嚟噶， 我不嬲都唔系人嚟嘅。你家下子知咩？ 喂，喂， 问佢入去嗰间万花，好似唔同款咁嘅。 晶哥， 系啊，唔记得话你听你女朋友嚟咗添。 你就凶性大发， 阿敏，阿敏啊！ 喂，姑姐，你有冇蚀底俾佢啊？ 衰仔，你俾佢睇龙虎豹咧。 管住，我哋跟到刘晶，佢同一个僆仔一个老女人一齐住，后生嗰个唔使理佢。嗰晚同我哋捻嗰个，应该系老嗰个女人，你哋即刻去查佢个底。 系系。 应该点同佢解释好咧？ 边个？吓？你？影君小姐，我冲紧凉喎。 点解？ 因为我污糟。 点解？ 我头先行过田基，见到有个五毫子，到我执起佢嘅时候，先发觉系嚿屎，所以整污糟咗啫。 点解？ 你唔好再问。我承认我有少少贪心，但呢啲都系人之常情嘅。 我唔系问你呢啲，我系问点解要避开我？讲啊！ 哇，奸夫淫妇，衰仔话俾你听又唔信，等我捉嚟睇得。 影君，我第一晚见到你嘅时候，之所以会咁样，完全系因为我以为你系第二个人，其实系误会嚟嘅啫。 等候。 去边啊，衰仔？ 我唔理你嗰晚有啲咩误会， 我净系知道嗰晚你揽住嗰个系我。 衰仔系，我份人好有原则嘅。其实中意你嗰个系你表哥，你知唔知啫？ 我表哥？唔会嘅，系你嘅藉口嚟嘅啫。如果因为系我表哥嘅话，我而家即刻去同佢讲清楚。 喂，唔好住啊！你而家同佢讲只系想我死啫。 你唔会死嘅，我知道我应该点样做噶啦。 嗯？升出埋去掹啊！咪阵间唔知影相啊，撞个机佬入嚟揞我罩佢 啊！唔好揞，唔好揞！ 你话呢镬嘢点算先？ 到咗呢个地步，你中意点就点。 我都估到你会咁讲噶啦，你真系我生死之交，俾我揸翻主意。 啊？咩话？ 表妹再系同我讲，佢中咗隔篱村一个男仔。 佢有冇话俾你听系边个？ 冇。不过唔紧要，只要你肯同我一齐跟踪嘅话，好快揾到噶啦。 我呢下绝对唔系问题啊。 诶，其实啊，我初初饮到系你啊。不过表话唔系，咁我思前想后，谂前谂后，都谂唔系啦。 梗系啦，你真系自夸叻。 我出去先啊。 你因住俾人叫长脚噶。 咁你听错啊，表妹都唔系咁嘅人。 佢唔会啫，那个骑师仔会啊嘛。 此地不宜久留，早走早着。 哎，刘师傅，你去边啊？ 系，我打搅咗你咁耐，我都应该走噶啦。 唉，自己人使乜客气啊？ 唔系，我约咗朋友喺村口度接我。 唔得，你走咗边个同我捉奸夫啊？ 牛，得饶人处且饶人，你放过佢吧。 唔得，我捉到佢咧，实将下面切咗嚟喂狗。 唔好，你万不能咁做啊！ 咁点啊？ 罚佢抄自己嘅名一百次都够佢受噶啦。 哇，咁毒啊！ 攞佢命噶啦。 喂，我有啲攞俾你睇。入嚟啊！我发现咗表妹一个秘密。 咩秘密？ 佢有写日记嘅习惯。 日记 就系呢本啦， 你睇过？ 我谂住同你一齐睇啊嘛。 你咁样睇人啲日记，似乎唔系好道德噶。 而家唔系你心上俾人叫，你梗可以扮道德啦。我使乜扮道德啊？我 这一个晚上，我终于找到我心爱的人。 牛，其实我一早想同你解释， 咁样实在太呕心啦。 佢咁写？ 唔系，系我讲嘅。咁样写仲唔呕心？你话解释咩话？ 我冇讲嘢。 咁边个讲啊？ 总之唔系我。 他那雪白的牙齿，明亮照人；大大的嘴巴，像呼唤你亲他一下；他圆大的眼睛，像跟你说话。但当他收细的时候，会发出淡淡的外耳，让他能把眼弄到一大一细。这信号就是要你跟他做爱。 你做咩啊？ 擦眼。 还有他那把凌乱的头发，就如春风一到之后的乱草，多么的迷人哦！我希望他知道我的心意。上帝，我已被他那五尺七寸高的身形吸引了。他的名字就是刘。 你唔使讲啦，那个人其实是我。 在我心底里的秘密不能与人分享。 你话咩话？就是你？ 我是话那个人其实是我和你都不熟悉的极度神秘的人物。 嗯，没错。为什么你头顶这么多白米 呢？头皮来 的。那中间是瘦肉呢？ 瘦肉梗是我来吃的啦。你问得那么奇怪的。 啊，他 太有哲理啦。 你做乜要趌高脚嚟同我讲嘢 啊？系咩？啊，咁嘅。每日呢个时候我都会练芭蕾舞，你出去先。 哇，刘小姐真系博学。 我搞边科咧？我究竟喺度搞边科咧？ 星哥，你喺边度啊？ 冇，我想揾你表哥啫嘛。 表哥喺我房度，为见你，同你讲清楚喎。 大陆。 仲去边啊？ 阿牛，我，你表哥呢？ 我同我表哥讲咗啦，不过冇提你名喎。咁你放心啦。 我而家不知几担心，你表哥其实好中意你嘅，点解你唔肯接受佢？ 你唔好乱咁讲嘢啦。我表哥不嬲都当我细妹咁嘅啫，点会爱我？ 唔系你，佢真系好中意你嘅，佢同我讲过不下数百次噶啦。 你讲大话，你想甩身啫嘛，系咪啊？ 够啦！我嗰晚揽住你，其实我一时冲动，系我错。我琴晚同你解释得好清楚噶啦，我中意嘅人其实系阿敏啊，系阿敏啊。中意你嗰个系你表哥啊，你表哥。我讲嘅全部都系真话，我求下你相信我啦，好唔好？ 表妹，我入唔入得嚟啊？ 等我匿埋先。 喂，呢度点得啫？你入入边啦。 得未啊？ 表哥， 我入唔入得嚟啊？ 入得。表哥啊，有咩事啊？ 表妹啊，我有啲嘢想跟你讲。 有嘢咪讲咯。 你咁紧张做咩啊？ 啊，冇嘢啊。 边个喺个柜里边啊？ 冇人啦。 你行开啊，行开啊！ 表哥，我都话冇人噶啦，你睇你几论尽啦。表哥，你坐低等我帮你整啊，呢度有张凳啊吓。 表妹，表妹，你喺边啊？ 我喺度啊。 你喺嗰边做咩啊？ 我搵紧嘢啊。表哥，你定啲嚟啊吓，我就嚟搵到噶啦。你坐定啲先啊吓。 你唔好走啊，表妹。我而家先有勇气同你讲。可能我睇唔到你，就好似我晚晚发梦见到你咁。 表哥啊，你晚晚发梦，咁你梦见啲乜嘢？ 我梦见你同我，就好似细个一样，一齐翻学，一齐玩，一齐食饭。但你琴晚，你话俾我听，你中意咗第二个男仔，我就知道呢个梦要开始醒啦。我就好嬲自己，点解唔讲俾你听，净系话俾刘师傅听。我喜欢你，表妹，我知道喜欢一个人是最重要令他开心的。如果你找到一个人令可以令你开心的，我都会等你开心的。为 什么你不早点跟我说呢？如果你早点跟我说的，就不会发生昨天那件事了。 表妹，你真的答应嫁给我？ 阿牛Troy，你两个搞什么鬼？ 姑姐，佢终于肯应承嫁俾我啦！ 吓，佢肯嫁你？ 系啊，快啲话俾姑姐，你肯嫁俾我啦！吓， 阿牛，佢点会肯嫁你噶？彩你两个点结得婚嘅啫？ 唔会噶，姑姐，唔会噶。 唉，彩， 我知道点解以前啲女仔我睇极都睇唔上眼啦，因为我唔系需要啲平平无奇嘅女子，我系需要佢，佢即系我嘅挚爱。姑姐，姑姐，你唔好阻止，你唔好再呢个嫁俾我啦！ 哎呀，你娶佢，我哋牛家就绝后噶啦，该会啊！ 唔会噶，姑姐，我一定会同佢好努力，好努力咁生好多牛仔，好多好多牛仔，好多好多牛仔。你话俾姑姐听，你会同我生好多好多牛仔啦，吓？ 咩事啊？表姨，表姨晕咗。 哇！ 点解你嗰边扑翻嚟嘅？ 佢晕咗啊，表姨。 晕咗吓？ 表姨。 姑姐。 表姨啊，你唔中意表哥结婚咩？ 嘿，你哋中意点就点啦，真系。不过两个后生仔啊，真系认真要小心啊！电视机都有卖咩三角乜，一经接触就足以死亡啊！真系菜。 姑姐，我点会出嚟搞三搞四啊？我会好锡表妹噶啦。 你都未娶刘师傅过门，你又锡婉君？ 我娶刘师傅过门，佢男人嚟噶，我点会娶佢过门啊？ 你唔系啱啱同佢求婚嚟咩？ 梗系唔系啦，佢肯我都唔制啦。 系啊，姑姐，你唔系眼花睇错系嘛？我同表妹求婚啊，佢应承咗嫁俾我啊。 吓？ 系啊，系啊。 真系嘅？ 系啊，表姨。 哦，哎呀，哎呀，咁要去还神啊！哎呀， 姑姐， 哎，我要去还神啊！我要 唔使你休息啦，嗰啲嘢留翻我做，我做得啦，你休息，我做啊。 前辈，咁你自己唞下咯。 刘师傅啊，请你留步。嚟，刘师傅啊，我有啲嘢想问你。 系咩咧？ 嗰晚你同阿婉君喺一齐啊，系咪我睇错咗咧？ 其实。牛皮呢个人心地好好，加上佢而家又咁开心，所以我哋唔应该将呢个秘密话俾佢听。请放心，你而家开始，所有发生过嘅嘢我都会唔记得晒。 请。点解你唔食啊？ 你塊餅好壓， 係，你係我遇到咁多人當中最坦白一個，好嘢， 過獎過獎，我知道你就係嗰晚救我嗰個黑衣人，係咪？你唔教我功夫唔緊要，但係點解你唔將你嘅功夫傳授俾阿牛咧？ 唉，我哋牛家咧。歷代都是武林中人挑戰的對象，阿牛的老豆就是這樣經常受傷了，今天就要對付武當，明天要對付空洞，卒之就被人凍死了，我不想阿牛好像他老豆那麼早死，那就這樣吧。 有沒有人啊？ 是我朋友來的。 你死仆街又會穿口等我，來到人影都沒有隻，不加餐你正仆街仔來的，那麼多人死不見他死， 蕭嬸 都開花，我挑你！哇，唔好啊！ 嗱，呢个咧， 小姐，坐啊，请坐，请坐。小生姓朱，名春，又名潇洒，系卧龙先生诸葛孔明嘅后人。小姐贵姓芳名？ 你打出肚前唔怕冷亲啊？ 多谢关心。咩料？我何宝， 你只脚抽筋啊？点咁踢？ 自从嗰晚喺后巷见过前辈之后，我日日都挂住前辈。 睇嚟佢似乎认得你。 咁仲好啊，冇俾佢知我受咗伤。 唔打唔相识，原来前辈就系广东南海一代拳王牛峰嘅后人牛牡丹。前辈你好， 问候你阿妈好。有咩事快啲讲。 好，快人快语，今日嘅战台指住刘征，我希望前辈你唔好插手。 你今朝冇刷牙，喺我屋企噏臭口。佢一日喺牛家都系我嘅人客，如果佢一条毛咧，即系同我作对。如果你要喐佢都得，等佢搬出去先啦。听讲话佢要喺度住上十年八年喎，系咪？ 我谂住住过世。 一日咁话，我听日都搬埋嚟。 老剑婆，有敬酒唔饮，你饮罚酒系嘛？不过我想有人好想在我那里住一世噃。 表姨， 阿牛， 表姨， 你冇拖住佢啊！ 你冇权同我讲数，交翻刘征出嚟。 等我去。 诶， 前辈，你都帮咗我好多，心灵。 你想点都得，即刻放咗佢哋先。果然厉害， 牛氏叶种。 一条毛，我打爆你个头！ 你打爆我个头，一命赔两命。你问下个老钳婆，搏唔搏得过 啊？你唔好打啊，猪猪咩啊？ 问你啊，讲啦， 春啊， 好，老钳婆，我俾次机会你，十日内喺擂台你要交条靓仔出嚟，到时希望你唔会令我失望啊！ 喂， 企喺度，一枪射死你！ 你够胆就开枪！ 我刘征光明磊落，念在你家下手无寸铁，我放你一马。再见。 你做乜嘢？ 我已经头先打亲你个头。 我冇打亲个头。 咁都唔好冷亲啊嘛！心心俾睇啊！ 佢得一粒仔，佢唔敢乱嚟嘅。放长双眼，睇下刘晶点样死啦！ 表哥，你惊唔惊啊？ 我开头好惊嘅，不过而家唔惊。 点解？ 开头我惊系惊你唔中意我。而家你都答应嫁俾我啦，我乜都唔惊啊！ 真嘅，睇嚟呢次佢要焗你打噃。 我而家最担心嘅就系牛皮佢哋啫。 今朝收到呢封信啦，佢哋话只要你肯上擂台，佢哋就即刻放牛皮。 今次真系打又死，唔打又死，咪啦，都系报警稳阵啲啦。 超，千祈唔好添啊！人哋带得牛皮去会场，梗系预咗你报王气噶啦嘛，到时杀人灭口啊！ 我都系咁谂。 牡丹。我哋真系心灵相通啊！ 而家唯一嘅办法就系兵分两路，一边救人，一边拖延时间。 拖延时间？我而家只右手废咗，仲边有得拖？ 以你嘅武功梗系唔得啦，不过以我哋牛家嘅绝世武功就唔同啦。 前辈嘅意思即系你代我出去片？ 跳，即系收你做徒弟啊！王夸夸，马丹，我哋又一次心灵相通， 真嘅前辈。 嘿。你有佢一半咁醒就好啦。 佢开始赞美我啦，佢发姣啦。 听日开始我教你武功啊！ 多谢师傅。 蔡，几多点啊？今夜仲去瞓？ 而家系。11:25:30。Good night。 神经。你生平学过啲咩绝招啊？即管使晒出嚟咯。 好啊，好啊。牛皮你翻嚟啦！ 啊！ 衰仔！ 哇！ 啊！呢啲就系你嘅绝招啊！俾啲心机跟我学拳啊！ 唉，得过一个星期，人哋点聪明啊，都学唔晒牛家拳啦。就算学到啊，都好似我咁同佢打个平手咋，好硬脚啦，恨晒啲才去。所以而家咧，我要教你失传咗好耐嘅牛家拳，叫做电角神拳。 失传？失传咗点练啊？ 系我搵个脑谂下，咪得而复失咯。 但系同呢嚿嘢有咩拉楞咁 咧？呢嚿系储电机，我希望可以将啲电咧储入你只手里边。 得嘅咩？ 诶，你听我讲埋先啦，烦到死真系。电角神拳咧，系我爸话俾我听嘅。我哋牛氏家族咧，出咗个奇人喺明朝嘅末代，佢咧叫做牛峰，系我哋祖先嚟嘅，系个爱武成狂嘅武痴。佢每日咧起码要练十个钟头嘅拳嘅噃，最特别嘅就系三更半夜佢先开始练。呢个奇迹咧就发生喺一个风雨交加嘅夜晚。嗰两个时辰咧，都冇咩特别嘅事发生。不过后来雷电交加，佢嘅心情开始烦躁，余光不停咁闪，佢嘅速度咧越嚟越快，雷声越响，佢嘅拳风就越响。到后来咧，佢嘅拳风直情想将周围嘅声音都盖过。佢继续练拳，风越劲，雨越大咧，佢嘅情绪就越激动，佢直情好似黐咗线一样，冇办法停到落嚟喎。佢越练咧，拳风越劲，卒之好似癫狗一样咁，扑向雷电。 吓，咁啊钉咗啦！唉，真可惜。 错，我哋牛峰仙人咧有特异功能嘅。佢不但冇钉喎，佢仲将啲电储起咗，发明咗电角神拳。呢种拳嘅威力咧，无坚不摧。因为你嘅右手本来有特异功能，所以呢种奇迹好可能会发生喺你身上。 我成功啦！天下无敌，电角神拳。正，点解你要咄咄逼人？ 你呢个武林败类，我今日就要为民除害。 好，你就接招啦！ 神圣啊！ 我系武当飞凤，你敢胆打我官人，开啲！ 姑娘，你脉搏好急，似乎心火盛咗啲噃。 你肾亏啊真！又嚟啲咁嘅嘢！ 中意你，你居然为咗个胡须佬而伤害到我手足，我今日就要同你搏命。杨超， 又喺度谂放飞剑啊！你方唔知咩？ 既然你自己知道个方法，点解你唔练呢？ 我哋牛市有几个掌门人啊，俾个雷劈鬼瓜咗，我仲敢练咩？ 咩啊？咁你揾我嚟教飞啊？ 所以咪唔揾雷士，你揾架机士你咯。 呢家嘢靠唔靠得住啊？ 插只手入去咪知咯。 插咩啊？睇下咪算啦。 唉、哎，信我啦。 揾只曱甴试下 先。冇事噶啦，插只手入去啦。 我好惊啊！ 唔使惊啦。 我个心好怯啊！ 唔使怯啦。 唔好啦，唔 你惊佢定惊我？ 咁你得人惊啲啊！哎呀， 系咪冇事啊？ 我冇事喎。 睇点先？啊！喂，你快啲打我两拳，你试下先。 我中电啊，仲要打，哎呀，唔得，好远啊！ 点解你乱嚟嚟咁噶？冇料到嘅。 话咗噶啦。 啊，我明啦。啊，呢架机嘅电力唔够啊，我要换多啲电池先得。仲系未够。 喂，有冇蛋鸡啊？ 冇啊， 冇啊。你做咩啫？阻住晒。 晒啊嘛。 喂，点卖？ 十蚊六个。 咩话？ 十蚊六个。 你仲话买开十蚊八个噶噃？ 呢只啊，呢只十蚊八个。 呢只啊，呢只十蚊七个啦。 唔得啊，你喺度攞少个咪得啦。 我哋冚家拎啊，佢话卖几多个，你卖几多个俾佢，你卖唔卖啊？买单可。你咁串啊！打你冚家铲啊！喐你啊！ 喂！ 好，试过，嚟。啊，多啲系劲啲喎。好，嚟。喂， 嗯， 系咪方法练错咗？ 点都好啦，但我真系唔想再电，因为我只右手咧已经开始电到有少少痹。 喂，我一定要等你俾雷劈下我先心息。有乜计令佢行雷咧？ 阿玲，吓死我，吓死！ 受扣。 你捉鱼啊？ 系啊。 你揸住嗰两支咩嚟噶？ 电鱼用噶啦。 电鱼？ 喂， 师傅，我谂过噶啦，你日日搵电电我都唔系办法噶，不如嗱声教我牛胶拳嘅绝招，等我对付横刀仲实际啲。 你盲噶？ 唔系啊，要 set 咗散光咁解。 哦，呢头白遮住只眼，唔怪得啦。青春，真可爱，青春，真可爱啲。 呢几招好奥妙，就系牛胶拳嘅绝招啦，系嘛？ 气扑你街啦！ 细路，你冇事啊？ 我哋做乜拱我落水啊？ 真系抵你死！气得两尽力。 仆街啊！ 做咩只手有电噶？ 唔通你唔怕电嘅？冇理由啦，唔通就系 short 咗？ 喂，星仔，快啲上嚟！ 哇，阿叔，你当自己系鱼啊？ 上嚟！ 嚟紧咯！ 嚟，上嚟！你快啲用呢只手打我一锤！ 算啦，我都唔系咁小气嘅人。 你噏乜嘢啊？你快啲用呢只手打我一锤！ 好玩咩？ 好拗！ 打边度啊？ 是但啦。 哦。 天马流星拳， 哎，马丹，你做咩事？喂，你点解搞成咁噶？林家产喐我条女， 喂，佢有电噶， 你做咩喐佢？ 喂，唔好掂佢啊！点解你冇事嘅？ 我冇事，点解你搞到一头烟咁咧？ 喂，你再攞只手摆落河边浸浸佢， 又浸， 梗系快啲去啦。 哦， 咦，你今日？好靓啊！ 系，哎，我头先个头唔系咁嘅，我头先个好靓噶，我咩假装嚟嘅？点解？ 喂，而家成个捞历史咁都唔错啊！ 吓， 师傅，浸完啦咁， 得啦， 点啊？ 好，咁你再用力咧，整多锤添。 哦， 哎，问我佢 知道。 师傅，你睇到嘛？ 点解今次系得咧？喂， 我正想问你。 我知啦。我哋漏咗个好重要嘅步骤，当年牛峰仙人咧系因为喺雨中俾雷劈亲，所以个身先可以储到电嘅，所以你都一定要湿咗身先至储到电，电觉神拳先发挥到作用。 咁我咪唔怕横刀啦， 好开心啊！ 喂，你唔好开心住啊，而家已经冇晒电啦，所以你嘅储电功能系好短啫。 哎呀！ 啊，佢黑咗又几靓仔喎又。 系，不过稍微窿咗少少。窿咗少少。 全港瞩目，万众翘首嘅拳赛即将开始，有请日本梁宜森当派。 请问横刀先生以日本名义为私人名义出赛嘅咧？ 听讲刘星同阁下有杀弟之仇，唔知横刀先生可唔可以证实咧？ 我开咗口就肯定烟消云散。 你咁肯定认刘晶，但系上次刘晶都喺劣势时将你细佬打低嘅，等我帮你细佬影翻张相先啦。 哎呀，做咩打人啊？ 边个仲去侵犯我细佬？下场即自己负责。 哇，未正式比赛，嗰个郑环刀已经充满火药味啦。大家可想而知，一阵嘅比赛咧，一定会好精彩嘅。李评判，你认为点啊？ 我觉得。一定系好紧张噶。 再请香港新精武门刘晶。 青，你记住啊，每差一点只可以维持分零钟嘅咋。 嗱，你定啲啊吓。 冇。 最紧要咧就系快手，你要记住，你系得一分钟时间啫，你要喺一分钟之内打低佢，一分钟之后你唔掂噶啦。请定啲。 执生啊！ 请双方选手上台。 你嬲住啦，唔系俾人睇晒啊！ 赛中咧唔会回合系打三分钟，回合次数咧就系不限嘅，招式咧亦都系不限嘅。其中一方被打到咧，咁攻击人即系我咧就会数十下。如果被打到瞓低嗰个俾公证人啊，即系我啦吓，数咗十下，佢仲唔识起身嘅咧，咁就算输噶啦。如果起得翻身咧，就可以继续打。 你只手就够钟啦。 讲到跑咩？公证人都话佢啊，唔使俾我嘅，打十分。 即只一方打死。 过咗一分钟添。 开始。 咪住。你有咩嘢唔明嘅，我可以尽快讲你听。 有冇触电感觉？ 哎呀，你想电我啊？打完先啦。开始。哇！喂，避咩啫？打啦。避啦。你 行开嘢。 我数佢一、二、三、四、五， 你有冇眼睇？ 唔好拗个零头啦，咩欧美假啊嘛，咪跌翻我历史噶啦，系咯。 走，开始。哎呀，我面冇事啊嘛。 唔好数咁快啦。 哎呀，冇啦，你翻上嚟唔系我数你噶， 数都冇人俾你数啊，真系。 喂，你 行开啊，刘晶， 咩嘢企喺度啊？ 咩啊？ 咩啊？ 你要翻上嚟啦，如果唔系你啊缩头乌龟。 咩啊？ 上啊！ 讲咩话？扎定马等我，我缩头乌龟。啊，你好嘢，咁样冇用，我记住你讲过呢句说话，我话你听啊。快啲數佢啦！你等我嚟。 哎呀， 一至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贏咗。 咩嚟啊？ 我數。打佢啱啱夠鐘。 嚟， 系咪咧？都系得一分钟啊，个正衰仔嚟嘅，你攞埋桶水啊！ 做咩唔掂佢啫？我公正讲讲，分几钟啦，掂到炮咩？ 嗱，正仔，你要快啲打低佢噶啦，如果唔系咧，你俾佢摸清你路数噶啦。 咁差咁差。 又再點告你野龍哥啊！一定要服從裁判嘅命令，唔好好似上個魚友咁樣啊！ 喂，大佬，你又噏？ 係你，我會射住你，唔好心急嘛！ 等， 醫生啊！ 啱啦， 我呢命。 爽佢，好快嘅。 一、三、五、六、七、八、 九。 呀！ 仲嚟？ 好啦，呀！我顶你，我顶爆你。 好，好嘅啦喂，数入我铲烂头，好佢。 系，冇拉住我你。心急啦，我数嚟噶。 咩啊？你数啊！你数得佢唔数得我啊？即管数。 一、二、 只缩头乌龟。 三、 你就系咯。 咩啊？五、六、七、 收 声。一阵先，冇心急。 死，又冇电添。 八、九。 好，我上嚟再打过。 快啲啦，快啲啦，嚟啦，嚟啦，开始。 你过嚟啊， 嚟啊，就等我过嚟。你过嚟，我打到你趴喺度， 即刻就过嚟喐你。哎呀，脚趾公抽筋咧，我唔行得就行得过嚟打你又唔加力。 哎呀，我脚趾边嚿抽筋咯，我唔行得咋，我行得打到你齿筋啊。 嚟啊，你试下嚟啊，试下嚟啊，嚟啊。 细佬，唔紧要，我帮你。 埋啊！ 你埋嚟啊！ 你埋嚟先啦！ 你夠膽行前半步啊，我就嚼噶啦！ 你唔敢啊？ 想再電個法嚟咧？ 唔係啦，拖下時間先，唔係俾佢電多我。 個頭已經夠醜樣噶啦，成個老夫子裏邊啲臭飛咁。邊個整啊？撩神係嘛？ 撩神啊！ 中環蘭桂坊撩神啊！ 啊呀！撩神！ 一睇就知啦，剪到成個粉腸咁。 屌！你嗰個好好啊，邊個同你整噶？ 尖東 Roger 咯 ，Roger 你唔識咩？ 我攞著，我熟悉。 系啦，我哋啲梗系揾啲最 top 噶嘛，又唔系俾唔俾錢？你睇下髮腳飄到起曬層次嘅，你嗰啲嘢少啊！ 你啲頭髮長到篤曬眼，你唔辛苦嘅咩？又會咁嘅？ 係咯，搞邊科啊？先講到興起，唔記得頂你添。 算你好彩， 下一個回合我唔打謝你啦。 你啊謝，呸！ 哇，係咁都俾我過到關喎！ 呢次系你好彩啫，你冇咁开心住啊！ 本主啊，你哋会咁好倾嘅？ 嗯， 整整下咧，你又俾佢识出你条老数噶啦！ 快走啊！ 咪住！我就同你换口水。 你又换就换噶啦，嗱， 换你夹下。 刘师傅，你永远系我偶像啊！ 阿牛， 咁点啊？ 换俾佢啊？ 唔得，换俾佢咁我点啊？ 咁都睇住佢死咯！ 咁啊！ 唔得，你跟住要打噶嘛，咁点啊？ 但系佢哋有人质喺手啊嘛。 好啊。 都系唔得唔得，我唔可以睇住你送死。 咁啊，牛顶喺佢哋手上冇人发噶。 好啦， 我都系唔得。 你仲犹豫？换唔换得？ 唔得啊！我点同佢打？ 你趁佢电到晕陀陀，下下打佢要害，可能仲有机会。 唔使俾面我。 我严重警告，擂台上不准食烟，饮醉倾偈。开始。 今次咁快嘅？ 我唔想嘥时间啊嘛，冰佢啦。 咁好啦。